保加利亚的新事务报5月1期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为题批了特辑。文章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世界的巨大关注下举行，并根据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意愿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保加利亚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了庆祝活动，报纸还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